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透过企业用人之道看企业发展。人才是企业之本，企业认为什么样的人是人才，又如何对待和使用人才，是企业发展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可以知道企业是如何带人和用人的，就可以对这个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有一定的了解。今天呢，我就想和你谈谈如何通过企业的用人之道去看企业发展。简单来说呢，对于人才可以简化到才和德两个考量维度。才呢代表能力，德代表信奉的文化和具备的品行。能力重要，品行同样重要，但是到底哪点更为重要，不同公司啊有不同的理解。而具体到哪样能力或者品行更为重要，不同的企业里又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谷歌呢有非常著名的工程师文化，并聚集了大量天才。动辄呢发布黑科技，但是呢谷歌对员工的忠诚度要求非常低，对离职以后回归的员工啊也是持非常欢迎的态度。而阿里巴巴呢则更强调文化重于技术。在招聘上，阿里巴巴人力资源部门啊有一票否决权。在公司的日常管理上，相信啊你还记得月饼事件。当时呢公司内部员工写自动脚本抢月饼，因为行为不符合公司价值观而被开除。那要知道企业对于才和德的定义呢以及考量标准千差万别，那不存在两个侧重点上完全相同的企业，而这也致使每个企业的发展各有特色。今天这篇方法论文章中呢，我想回答两个问题。一呢，如何分析企业的用人之道？二呢，如何通过分析企业的用人之道去判断企业的发展？第一，如何分析企业的用人之道？企业的用人之道可供我们分析的途径有很多，但是呢，我觉得啊，最适合的途径有两个，人才的招聘和晋升。第一个途径是招聘，那前面呢，我用一系列的文章啊，分析了主流的几家公司是怎样招聘人才的，就不再重复了。这里呢，我们要问的是，一个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到底看什么？谷歌呢，显然是侧重于招聪明人，所以呢，人员的工程能力非常重要。而亚马逊呢，在整个招聘过程里面啊，其实都是在检验一个人对领导力准则的契合程度。即使呢是在面试技术题，考核的也不仅仅是技术题目能不能解出来，而是更看重这个人啊在和面试官的交流过程中是否体现出了领导力准则。从面试考察什么，我们大体啊可以知道一个公司对才和德两个维度的考察程度，知道这个公司啊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第二个途径是晋升。人员晋升呢是公司的内部事务，但是啊在消息发达的今天，大公司的级别和晋升方式早就不是秘密了。通常呢每个公司对于人员都划分有不同的级别，那这些不同的级别呢又反映到不同的人员名称上，比如软件工程师呢一般就有软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二、资深软件工程师、首席软件工程师等等。但是呢我们关注的重点呢显然不是这些级别，而是呢具体到一个公司对不同级别员工的要求上。换句话说呢，就是看人员晋升到底看什么。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在谷歌，如果要升到资深软件工程师，你需要独立做出一些对公司有影响力的项目。而什么是有影响力的项目，这在很多时候体现在技术的难度、广度和深度上。又比如说在看重员工素质高于工程能力的亚马逊，软件工程师升到资深软件工程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但是呢，做业务的人员，比如 MBA 们，被招进去后啊，一般都是资深项目经理这一级别。在亚马逊内，能够顺利升职的，多是啊，对业务有深刻理解的人员。亚马逊对于一个人在业务理解能力上的要求，远远高于对其技术能力的要求，由此可见一斑。我们从公司对员工的每个层级有什么要求，什么样的人在具体哪个公司能够更好的晋升进行了细致分析，这又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反映了企业是怎样用人的。第二呢，如何通过用人之道判断企业发展？什么样的人决定企业会发展成什么样？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是体现在每个分析者综合素质的地方，考验的是分析者自身的水平。那如果有人告诉你啊，一个企业是怎样用人的，而你无法从中看出来这个企业是如何发展的，那就是个人能力问题了。理论上来讲，我们都知道啊，企业由人构成，那一个企业里面的人可以决定这个企业会发展成什么样， 但是呢，具体到特定的某家企业，我却很难给出一个让你可以照搬照套的分析模式。那这里呢，我举几个例子吧，来说明一下如何从企业的用人之道去判断企业的发展。谷歌啊，这个企业有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网罗天下最聪明的人才。这是一个重视智商远高于其他很多东西的公司。谷歌的产品呢，除去早年很成功的搜索和广告以外，成功的不多，那有的啊还非常不好用。但是如果哪天有哪个公司能出一个黑科技从此改变人类的话，我想啊，大家都不会怀疑这个公司很可能就是谷歌。谷歌呢，不一定有最好的产品，却最具备从技术上改变人类的可能。亚马逊呢，同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招符合亚马逊领导力准则的人。亚马逊的领导力准则啊，就像其他公司文化的 DNA， 决定了公司内外的很多行为方式。亚马逊公司内部会议一旦出现了争执，需要做决定，或者呢，需要面对不确定性因素等等问题的时候呢，大家也都是严格按照领导力准则的模式，很死板的而程序化的执行。亚马逊这家企业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其实啊，都写在领导力准则里了。那这个崇尚客户至上的企业一定会有最好的产品，一定会有最好的投资回报。但是呢，如果我们指望它呀诞生改变人类的黑科技，那可能啊就是一厢情愿了。以上呢，就是通过分析企业怎么用人，需要什么样的人，来了解企业特色以及企业发展前景的例子。今天这篇文章呢，当然只是抛砖引玉啊，通过看企业的用人之道，带你管中窥豹，了解如何从小入手去分析一家企业，希望呢能在企业分析上给你一些启发。最后再次提醒，透过企业的用人之道，可以分析企业的方方面面，而且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分析手段。但是呢，它对分析者自身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也是要求很高的，这将是一个不断修炼提